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好伤感，去到怀念我哋一个嘅陪住我哋长大嘅人啦，我未识。 伤感把声咁咪沉重少少 啦。我哋即系好伤感，去到怀念一个陪我长大嘅 朋友啊， 朋友啊，直头女朋友啦，范岛爱小姐。我哋喺呢度为范岛爱小姐就默哀两秒， 同埋致敬。 扯旗致敬， 扯旗致敬。喺我近排都咧，系特登咧 download 咗佢。 哦，我又系喎、 哦，系咪 download 咗范岛爱片翻嚟咧，再重温一次啊？ 但我 download 咗一啲好 footage 噶咯， 即系啲 quality 好低啊，嗬。 系啊， 即系都系，我谂系以前啲录影带过翻做 咧。录影带系啊 ，RMVB 咧，唉、就真系争少少。唔知咧，迟啲会唔会有呢个范岛爱嘅？Memorial version 咧嚇， 即係紀念版啊！ 嗱，咁 你而家興嗰啲咩數碼修復噶嘛？ 係啊，咁今日我哋一講范島愛小姐咧，我哋攞翻好多鹹碟出嚟啦，阿狗護士精選。阿筍哥，我想同你講，記唔記得以前買鹹碟咧？我哋啲鹹碟有盒㗎。 錯啦，呢、這個就係睇。你咧即係買鹹碟，你都未係時候啊！係 咩？ 我以前中三嘅時候咧，記得嗰時候仲喺深水埗 買鹹帶， 係買鹹帶。 咦！我有一餅個鹹帶， 同個 friend， 同個 friend 個 friend 喺街頭，我喺街尾咁樣。 係， 即係咧個 friend 都唔敢買。 啊！ 咁然後咧，嗰時候我記得係$100三盒， 有換過記得嗰啲鹹帶。 即係咧，嗰、那個最早係幾？即係咧，係第一次買嘅。去買兩，即係買三餅帶。第一個咧就係飯島愛，係 咩？ 即係你乜都唔識啦，你 淨係識飯島愛， 你唔知喎、啊。即係你好得意喎，你一個細路仔，你平時睇下電視，你點解會知道有飯島愛嘅咧？ 係 咁啊，但係 anyway 有飯島愛睇啦 嚇。唔係，仲有一個叫做 日吉阿姨， 係仲有一個 白石童。 同埋重版貴實子， 重版貴實子嗰個係犀利啊， 勁刀啊！ 但係咧，重版貴實子咧，佢唔係一線嘅。即係佢 好似係唔係一線㗎？ 佢唔係小澤原啊呢、這個 直樹母子啊嗰啲係嗰啲係一線㗎嘛？ 即係 松本貴實子二三線㗎啦。 大波咧，即係呢啲畸形大波呢啲咧，只可以行呢個特別路線。 係 即係真正可以做到一線阿姐，一定係樣靚聲甜波大嘅。 唔係佢唔係波大腰幼腰幼，總之均勻。 最均勻即係咧。 誒，仲有我喺飯島愛裏邊學識咗一個字，阿筍哥呢、這個字咧就係一個。字下面咗九字，识唔识点读啊？ 敲嘛， 敲，知唔知点解啊？ 屎忽咯， 系啊，我以前都唔识噶，我睇一啲日本仔就识啦，一睇巨敲即买。 其实咧，日本片咧，即系日本字咧，其实系帮我哋即系强化咗我哋咧中文好多好多字眼嘅，譬如话经济啦，中国系冇经济，只有直货。 咩叫直货？ 直货就系经济咁嘅意思。未有經日本未傳入經濟呢個字嘅時候咧，我哋只有貨值呢樣嘅字，又叫直貨咯。 係《 演史記》有直貨，其實咧就係指經濟咁嘅意思。 係 冇社會學， 係 都冇心理學， 係 更加冇口爆顏色騎乘呢啲啦。 係 即係咧，其實呢個日本呢個詞語咧，其實就係強化，即係 輪奸鬼畜輪奸啊！呢 其實係豐富咗我哋嘅詞彙好多㗎。係 仲有一樣嘢， 你諗下有啲咩嗱？我俾你當冇顏色呢個字。 是 你想想用啲咩嘢去 佢咁直接描述一个动作先 系咯你 嗱有两个字好直接嘅颜色口爆 系咯 即系呢四个字真系爆啲眼瞳即系你点可以咁直接去描述一个人同埋一种行为除咗屌你老母之外系咁震撼力嘅先 即系咧你一睇你就知一check一check期吓你知道点样回应啊 嗱仲有呢张筍哥咩虐妻淫神之变态就知系强奸大老婆啦屌你老味即系呢啲 SM 真正 SM 狼王S.M. 娘啊 ，M 男啊，再调教嗱，调教呢两个字又系咩叫调教呢即系以前我哋唔识噶嘛，而家就识咩叫调教啦。屌！ 喂，但系即系对范岛爱你有咩回忆呢 嗱，首先我想讲一样嘢啦，阿范，即系我哋睇日本 A.V. 去到谈论范岛爱啊。日本嘅 A.V.，我想同大家讲，佢哋拍摄嘅导演或者拍摄嘅幕后嘅人。一定是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心理學、社會學和這個接觸很多社會層面的病態性心理才可以拍得出這樣的東 西是的以閉人所知呢、啊、即以前那個AV 呢其實呢以前是偷雞摸狗的行業來的嘛是但是呢就進入了即呢其實呢這個白石童為何是這麼偉大呢其實呢它是定定咗咧， 呢、這個即係定定咗咧，呢個由呢個年輕女生同埋咧呢、這個專業導演咧去處理呢個 AV 鹹片咧， 係 嘅開始。你其實你諗一下，點解香港冇鹹片咧？ 係 唔係即係點解香港冇呢類型嘅鹹片咧？ 係 都有嘅。你有時睇到嗰啲咩香港製造啊嗰啲。即係其實係香港嘅黑社會，我唔知係咪啦。總之香港咧有 地下製作啊， 即係地下製作啦。佢永遠都係唔 professional 嘅 camera， 唔 professional 嘅 lighting。即係咧，同埋咧好低嘅 budget。可能有時你見到咧條女都會靚靚地嘅，你見到有條佢女係馬，即係咩啊？你俾我波，我俾我玻璃渣，即係呢啲對白冇諗過嘅，即係裏面冇戲冇鬼冇橋嘅，即係你見到香港咧，只可以製作到呢個層次嘅嘢。咁但係咧，你留意喎，電影即係作為電影咧，佢係一種文化嘅精結嚟，必須要咧有人喺思考上邊啊，喺有即係有要透過思考啊，有研究啊，然後咧先至可以歸納到一套好嘅鹹片咯，即係裏邊咧，無論喺動作啦、語言啦，你都知道啦，即係個個後生仔都識講噶啦。除曬衫啊，唔好睇啊嘛，總係要一件衫啊，寫水落去日隱日現先好睇噶嘛。但係對於30歲嘅人就唔同啦，一定要張開啊，拎個鉗鉗開個閪窿啊，你摸埋入邊睇下有冇小，睇下有冇嘢先，咁你先至夠激噶嘛。即係咧，其實咧呢個咧係一種所謂演化心理學嚟噶嘛，你要根據唔同嘅年齡層份咧，然後咧對應到唔同嘅鹹片，你先至真正可以處理到呢個 market 嘅需要咯。 而香港真係好有呢個鹹片研究。 我覺得你而家咧香港嘅鹹片正正失敗咩咧？就係、是、一刀切。 系 吓，即系咧，佢嘅咸片里边咧系冇分年龄嘅限制，即系咧，佢冇谂过佢俾咩观众睇， 系 佢冇一个，佢亦都唔知，亦都冇谂过咧，即系咧喺个画质上面咧有作出一啲研究，咁咧最尾就系好失败啦。咁咧日本咧嗰个特点咧就系、是、喺白石童之后，好多咧其实咧日本咧其实有大量嘅电影人才，因为佢哋有好多嘅電影學院，即係佢哋嘅 film school、design school， 你知道佢係全世界都出名噶啦。就算日本嘅設計產業本身就係進軍全世界噶嘛。咁但係咧，就係、是、呢班友咧，就是、因為咧個競爭太大。喂，大佬行唔到正路就梗係行歪路噶啦。你好似而家嗰啲咩第六代、第七代導演，中國大陸嗰啲，喂，搞唔掂拍咩啫？咪走去拍廣告咯。即係冇啊！即係你唔可以個個都馮小剛、黃海哥咁樣、陳海哥咁樣啊嘛嚇，邊有咁多 budget 去拍嘢啊？咁然後走去咁都要揾食㗎，咁咪拍其他嘢咯。咁日本嘅導演咧，最大揾食嘅、最容易揾食嘅咧，就係鹹片。 我亦都好同意阿筍哥嘅講法嗱，喺日本嘅導演裏邊有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導演史川隼。史川隼以前喺松竹影畫拍過鹹片《大島住》。 大島主係啦，大島主最早係拍鹹片起家。 係嗱，佢哋個個都係讀過好多書嘅人嚟噶。第一，第二樣嘢，阿筍哥頭先講一樣嘢好咁，即係突顯到日本鹹片同鬼佬鹹片嘅唔同。日本鹹片係針對每一個唔同口味嘅層次嘅人嗱。佢哋唔同外國嘅鹹片，如果大家有睇開鹹片，好似我呢度，哇！屌你啲鹹片浸大嘅青年人咁，鬼佬鹹片嚟嚟去去齋屌齋吹屌屎忽三味。堅齊係咁多，日本有咩呢 ？S.M. 娘、任神父、 肥婆、大肚婆、大波、細波、冇波， 你聽我講埋先。 人妖 嗰啲叫唔係冇波，嗰啲叫貧乳。 貧乳 係咁咧，之後就到巨敲、制服、 制服。 制服有分好多種喎、O.L. 噶啦，空姐噶啦，學生啦， 麥當勞 啦，仲有就係呢、這個嗰啲叫護士。 護士 咁咧，佢哋咧以前咧有一個出鹹碟嘅公司叫 A.S.A.P.As soon as possible。咁佢哋出過一批咧，就係嗰啲叫麥當勞啊、肯德基加香雞啊、 Pizza 啊，即係佢哋係好針對一群人。每一群人嗰個口味去製作每一個人， 即係同樣咧係就算喺同一種咧，喺電影裏面有一個字嘅叫專華，大家教大家啦，即係片類咁嘅意思，係啊，邊個專華嚇？咁樣咧佢咧就係、是、就算係就係、是、譬如話我就係講呢個醫生咁樣啦，即係醫生裏面都有醫生、病人、醫生、醫生、護士、護士、護士、醫生，仲有係護士打醫生、醫生打護士。仲有係呢個 病人兼醫生啊， 係啦，仲有咧呢、這個、喂病人都好多種喎、打隻病人包頭包頸，喂你見到咧仲有一種咧鹹片咧，外國人冇，只有日本有， 就是包绷带的护士图，不是包绷带的病人图被人强奸， 同埋绳绑啊，绳绑外国冇啊， 绳绑咧都唔特别，呢、這个因为大闸蟹呢个几廿年噶啦嘛，已经。但是咧，佢有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咧，佢即系一个咧病人咧俾绷带包住咗，即系咧你见到咧佢已经断手断脚，唔系啊女仔嚟嘅，然后咧你拆开啲绷带系咁砌咁样，你又觉得好好睇，即系咧佢同喺每一个片类里边啊，佢嗰个复杂程度啊， 同埋细致程度， 系啊，就睇即系根据唔同嘅导演咧，譬如有啲导演咧系专以呢、這个，譬如话呢度咸片有一种叫 Dominic， 即系 Woman Dominic， 即系呢只呢个嗱。Dominatrix Superior 呢一種鹹片，你睇下佢個 title 係咩咧 ？This slave must be punished， 即係呢個咁奴隸，我哋一定要懲罰下佢嘅咁樣。 筍哥，仲有我想打斷你一陣，想講一個日本鹹片導演俾大家認識一下，青木達也。 啊，青木達也果然係好嘢。 咦，你又識？ 梗係識啦。 呢個鹹片導演，屌你老尾，你唔買嗰啲片睇嘅真係。 即係我第一套睇嘅青木達也嘅鹹片咧，係即係喺燈光裏邊咧係有玩顏色的。 係。 即係咧，你見到咧佢打啲街燈咧。 你知唔知而家青木達也拍咩啊？ 拍咩？ 日本我上次國際電影節就睇咗佢拍一啲嘅日本短片啦。哇，堅到嘔！ 系嘛？ 系真系堅到嘔啊！咪講。 其實咧，我諗 同埋而家喺日本唔知邊間電影學院裏面教。 係嘛？ 係啊， 即係都唔出奇。其實咧，講真拍鹹片咧，裏邊即係除咗你要對電影嘅制度咧好熟悉之外啦，即係裏邊鹹片都有分場喎。 仲有一樣嘢啊，青木達也用 study cam 用得好出神入化。 係嘛？ 係啊，真係啊。 即係咧鹹片裏邊咧，即係一般嚟講咧。都是一張三一本三節嘅，即係咧一套鹹片通常有三節，每節咧大概係15-30分鐘， 係差唔多。 但去到 DVD 咧又有一轉一轉喎，就由2小時去到4小時又有，係跟住然後咧仲有喎呢、這個鹹片裏邊咧嗰個即係有個長度分長，而家你譬如話你幫唔同嘅公司有唔同嘅分長。 嗱，以前啲鹹片咧，嗱，譬如筍哥呢啲啦，記唔記得以前呢啲雜溝雜班呢啲咧？ 哦， 鹹片咧，佢通常都係咧學生會一開頭嚟一幕字幕之後吹簫，吹完簫之後咧，通常我哋打飛機喺邊度打咧，就喺吹簫嗰度打啦，打到口爆，咁後面嗰啲煙燻又唔撚睇噶。嗱，我哋男仔通常最中意睇邊啲咧？而家嗰啲即係。DVD 啊 ，DVD 而家咪個幾鐘頭嘅，哇！嗰啲吹簫位最緊要多咩咧？多吹簫位啦，多嗰啲制服位啦，嗰啲著制服硬吹啊， 即係 嗰啲正啊！ 以前睇住直樹拇指啊，俾一個男仔揾兩隻大細咁揸起對波咁樣，擠到似一個生日蛋糕咁樣，哇！你人人都想點支蠟燭喺上面啦，即係咧，即係你 點波啦位， 即係嗰個視覺咧係 好撚震撼啊！只狗， 你諗下咧，即係咧，通常咧，佢會用一啲好即係係好有燈光技巧，因為咧波咧之所以為波咧，佢必須要係有球形嘅感覺。 唔係佢勾幾支燈先勾到出嚟。 如果咧要做到呢、這個， 佢勾幾支燈勾出嚟㗎？ 係啦，你呢個由光位去到暗位咧，你必須要全部都保持住 detail。唔係個波咧，一旦暗位太多咧就會受阻，光位太多又太平喎。 係啊，嚇 咁樣咧就所以咧，大家有機會要睇直樹拇指嘅電影。里面咧，佢会觉得咧，哇！直树拇指对波简直系神奇，即系而家咧，比而家嗰啲咧打世界光嗰啲咸片咧， 屌！而家嗰啲用 D V 拍噶嘛，梗系渣啦！屌！ 我就觉得好遗憾咧，就系、是、咁多年里面咧，即系咸片其实佢个进境咧，其实就系好固步自封啊！其实而家咧平均每日咧都拍74套咸片咁 滞噶 嘛，系。即系咧，一年系生产。 嗱，我觉得而家边几间大公司好睇咧？ 一本道。 之後就 Hot Tokyo， Hot Tokyo 咧，我就覺得咧，即係點講咧，太多 close up 啊，即係咧令到你覺得咧，你完全係睇器官同器官打交道啊， 係， 佢冇咗咧傳統咧對電影嗰種含蓄感，即係咧，你覺得佢係行外人拍。 我想同大家講一間公司，冇人會唔識噶啦，冇事。 冇事冇事太久啦，而家 冇事真系冇人会唔识啊！屌， 就而家咧兴呢个咩虎， 屌虎咪净系即刻嗱。佢淨係攞 DV 拍世界光，一條女堅砌到底，冇諗過制服，冇諗過口爆。我話俾你聽，口爆係非常之難拍嘅一樣嘅。第一，你要表現到女性臣服於男性嗰個性器官之下。第一，第二樣嘢，你嗰支鏡通常用支 Y angle cut 埋去噶嘛？ 啊、 你用支 Y angle cut 埋去怼嗰几靓埋，大佬，你又唔会怼到个，啊、你又惊怼捻到个女喎？啲、啊、灯光又唔会穿崩喎，支崩又喺下面嗰个过喎，又要好捻、啊、难拍噶。第二样嘢就系、是啊、第三样嘢，佢难拍嘅系咩？眼神嘅捕捉啊！即系 以前咧有套美国片咧拍咗出嚟嘅。咧就係因為咧佢吸得吸部機吸得太埋啊，跟住嗰頭友咧眼射嘅時候射咗落導演個 cam 度啊！ 我話俾你聽，大家睇口爆一定要睇呢條女，呢條女屌你老尾唔識讀日文叫咩名啊？但係呢條女咧就一定要睇，哇！佢爆完嗰種微笑真係堅到嘔啊！真係，即係我哋我覺得一樣嘢，你日本鹹片。嗰種專業、嗰種值得人尊敬係咩呢？係 AV 女優嗰種嘅敬業熬業。喂，大佬，你試下外國片、鬼佬片拍呢啲，佢得閒俾眼神位你啊，佢得閒俾微笑位你啊。你見日本片點解咁即係佢能夠風行全世界？佢唔係風行香港喎、啊，佢直頭你一講。你認識個女仔係 Japanese girl， 啲人會點呢？淫笑咯，即係冇人同你講話堅，哇係喎，我、啊、OK 啊咁。你話識個馬拉妹，哦、啊、馬拉人女仔 OK 啊咁。即係你話識個日本妹，個個望住就係咩咧？淫笑。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我識個鬼仔，佢話俾我聽，啊佢有個朋友個女朋友係日本妹，個鬼仔即刻咁樣整一整隻眼 ，Oh good， 咁你話 good good 咩 good？ 屌你老味，梗係衰嘢 good 啦，玩得你 good 唔得啲好嘢咩？ 不過咧，佢哋嗰種即係咧，即係當然啦，鹹片裏面佢個製作過程其實也都有好多個陰暗面喺裏邊。 係係 係。即係呢、這個 呢、這個係一定㗎啦。 啱啱近排俾人拉咗個律山龍啊。 係啊係啊，佢揾幾十個人去輪奸 嗰個。輪奸咗少女啊。同埋咧好多話喺中間又死咗啊！即係呢啲我就唔知啦、啊。 死我未見過。 即係但係咧，死啊通常都未見過嘅。 屌佢死啊！想睇下。 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是、鹹片咧，我諗係就係嗰啲導演咧近年咧有一間公司係好值得留意嘅，係 SOS 啊，唔知 S 乜鬼嘢嘅，大家留意。 SOD 定 SOS？SOD，SOD，SOD。 SOD 咧，佢咧裏邊佢鹹片裏邊咧生產過一個革命嘅。就是咧試過咧有兩條友喺廁所度屌閪，屌屌下之後咧，然後突然間個廁所咧就咁 揭開啊嘛，彈開 彈上嚟咁樣。之後咧即係咧佢去玩嗰種咧佢再唔係咧以呢、這個性愛咧去取悦你，佢而家係咧中間咧性愛裏邊咧，即係再去揭發，即係令到一個人感到羞恥啊，然後你覺得好好睇。譬如話咧。最出名的作品咧就係《野我露出》啦，《野我露出》係 SOD 開始嘅，即係咧嗰個 哦，周圍摸人啲衫嗰啲啊， 唔係個女優去到個超級市場嗰度，跟住然後咧個超級市場裏邊好多人行嚟行去噶嘛，佢、就趁冇人嘅時候即刻屌幾 Q， 跟住然後屌屌下嘅時候咧控制唔住嘅時候咧就有人行過照屌咁樣啲人啲阿伯喺度哇哇哇， 我懷疑嗰啲扮嘅屌你， 係即係咧亦都有咁嘅可能啦，但係咧你要留呢、這個咩話曾經有個導演咧試過喺麥當勞度拍呢啲野外露出片啊，後來俾日本政府告佢啊嘛，話佢有傷風化啊嘛，拉咗去坐監啊嘛，即係咧，所以你話佢究竟係真係假咧？其實我都好難判斷。但係你話嗰啲咩痴漢的士啊， 嗰啲屌全部扮嘅，因為我 嗰啲又肯定係假。 唔係都係咁嘅，佢哋喺火車度屌閪咧。嗱，我試過，因為電影節嘅時候，佢哋介紹日本拍鹹片嗰啲架撐啊，有一條片係介紹呢啲啊。咁佢真係買架火車箱翻嚟嘅，架火車箱兩邊咧啲人就咁熬，架火車咪喐咯。即係啲人喺下面熬嘅時候，咁兩邊啲即係畫面。過嘅時候點啊？布幕嚟嘅啫嘛，係咁過咯。咁 Keith 同 Sam 兩咪覺得好似火車。咁佢都係咁拍嘅啫。 不過咧，你知唔知做一個火車箱咧、啊？做一格火車箱咧，個報警簽咗幾錢啊？ 唔知喎， 三十幾萬。 哇！咁貴啊！ 喺香港咧，我曾經跟過一個攝影師，佢係需要做一個地鐵嘅火車箱、 啊， 一格。 啊！ 净系买木板工，仲要唔似嘅。 哦，但系佢真系买一架架质架旧火车翻嚟日本 咁啊，仲贵啦，咁就肯定。 啊、 不过咧，我就觉得咧，近年咧，佢走即系咧，其实咧，大家都不停咁样谂爆头，究竟咧咸湿仲可以点样？用咩方法去演绎咧？睇落去咧，观众就觉得好过瘾嘅。 系 有种新嘅片种，亦都好值得讨论下，就系、是、咧，我現場同你傾偈，然後咧就揾埋你，即係話俾錢你條女。咁、然後咧，我哋係做一啲訪問嘅啫。入到嚟嘅時候，原來係砌嘢，個男朋友喺側邊睇住條女俾人砌咁樣咧。係啦，即係 呢啲係扮嘅。 即係都係佢，即係你內心你都會覺得，誒、肯定係啊，好 等於嗰啲乜鬼嘢啫嘛？你喺日本片咪好中，即係有一排啲人咪好中意睇亂倫嘅，即係嗰啲咩？ 哦，義母， 義母係啊，屌好中意睇義母，屌你咁樣咁撚多義母咩？屌你老味！ 但係咧，我覺得最好睇咧，我近排 download 咗一條咧，係大波孫女。 系咩？ 同埋呢个爷爷博嘢。 喂，屌我先嚟俾我睇好啊，神哥！ 即系你发现咧，佢个阿爷咧系即系完全砌唔到噶啦，喺上面真系咁样摁两下，哎我唔得啦，咁有晒字幕咁样好。 唔系，但系四仔定三仔嚟？ 三仔嚟。 系三仔唔睇。 但系咧我近排睇咗，即系咧当我呢个十几年嘅片龄咧，即系咧我都睇近排咧唯一一条咧，我翻睇咗几次又好欣赏啊。 系。 即係講你都唔信喎，成條鹹片咧係裏邊完全係冇屌過閪嘅，係一個未夠稱嘅女仔，但係對波真係好大，即係勁過劉欣宜。 咩名字啊？ 我唔記得叫英姿乜乜乜咁樣嘅，即係咧佢著住條褲喺度扮俾人砌咁樣咧。哇！嗰套片咧我就覺得咧佢係有一種默片嘅技巧喺裏邊。 我話俾你聽，我話俾大家聽。人的裸體啊，人嘅即係女性嘅吸引力唔係在於佢裸體，係來自衣服啊嘛，即係有時佢嘅衣服先能夠帶俾你一個嘅性衝動。 係， 尤其以前嗰啲衣服咧， 即係咧西片咧就係做唔到呢個部分。 啱，因為佢乜都剝曬啊嘛。 西片咧，佢好似你見到好似兩隻獅子喺度搏嘢咁樣。 啱啊！ 即係嗰種愉悅啊，係已經係完全係冇。 尤其日本咧，嗱呢張碟咧，我最中意睇嘅筍哥，咁咧。呢張大波妹咧叫資級大波咧，佢有咩嘢吸引咧？佢個波唔係俾你睇曬，嗱，通常咧有一啲外國片咪就係打個波出嚟，係咁揈俾你睇，佢就唔係俾啲你睇，又俾唔到啲你睇，又將個波影到好撚大，又將個波可以俾到好多即係官能上面嘅刺激你啊！ 喂，但係你近排叫雞啦。會唔會咧？即係唔係即係呢期叫雞咧？嗰啲即係或者你叫雞咁耐經驗咧，有冇啲女咧其實好掌握到呢個要點嘅咧？ 我話俾你聽， 即係咧，以我所知， 香港揾食嗰啲女咧，快想快樂，梗係快啲啦！屌你， 即係嗱一聲入去就除曬啦，咁齊啦。 我話俾你聽，澳門又唔係啊！我試過有一個南美妹，淨係剝只絲襪啊，剝咗半個鐘頭，唔係講笑啊！哇！屌你碌鳩啊！射完精再壓壓，然之後射完再壓壓，然之後射咗半個鐘，係咁諗住打飛機，又唔敢打喎！打完之後點咧？掟緊波喺屌，又唔記得食乜魚乾啊，大佬！有一次仲衰，屌你老母去澳門，嗰條女咧坐喺你側邊喎，咁咧嗰條係啲朋友即係。即係大家 gathering 聚會啊，就唔係夜總會嚟嘅。大家 gathering 聚會，咁嗰條女咧就諗住嬲你開房，咁嘅收翻錢嘅啫。即係嗰啲朋友，即係做嗰啲，即係總之我哋嗰啲朋友帶出嚟，全部都係一啲肉花嚟，即係都係即係性工作者嚟噶。咁咧嗰條女又想嬲你去屌個閪喎，咁啊諗住攞翻你少錢，咁佢點咧？佢咧著條呢個牛仔短裙啊。咁佢就牛仔短裙咧到呢度啊，即係大髀上啲啦， 幾大係啦係啦。 咁佢就唔係揦呢度俾你睇，佢揦邊度咧？佢揦呢度褲頭俾你睇。咁咧呢度褲頭一揦低，佢咪有條 T back 突咗出嚟啦。條 T back 佢拉高咗，咁咪條線喺呢度。哇！你即刻個人咧飲緊杯啤酒，攣到個杯包咁滯，啲血壓由呢個上緊100升到200，都諗都唔好諗啦，即刻去屌個閪啦！佢直頭同你講話，佢之後將隻手嘅點咧？佢你叫佢即刻去，佢又唔去喎。佢玩鸠，即系佢玩嘢，佢又唔去。佢之后将你嘅手点咧？将你嘅手咧，攞两手指摄喺佢条 T back 嗰度弹橡筋个，咁你弹下弹下，哇！你嗰条弹弹下弹下弹下弹下，哇！几捻我捻命啊！屌你捻命！有一次仲捻过瘾，我话俾大家听。咁咧佢屌閪喎，咁条女同我讲：，佢阿九护士啊。我今日穿條 lace 底褲，我話咦係喎，你可唔可以屌穿你條底褲屌？哇！我屌得穿你條底褲，我唔做狗護士，我做武男啦。lace 雖然薄，但係都好撚硬嘅。後屘佢話：屌你唔好講呢咁嘅嘢得唔得啊？呢個環境，好撚笑啊！屌。 係，但係都好喎、啊。反映咗呢兩條女咧，佢咧即係明白男人嘅心 態係要啲咩嘢。 即係所以咧，我有時都覺得。即係咧，可能全中國如果有11億人嘅話咧、當有5億係女性， 係 我諗接近咧，可能有5000萬都做過雞。 哇，唔係啊，咁多雞 都唔出奇嘅。其實咧、中國真係好多雞嘅。我唔好啦，唔好用 即係咧有一半係女人，然後咧做老中青分三個年齡 層。我講一單嘢俾你聽。 唔係，我想講埋呢度。 係， 其實咧只係好少數嘅女仔咧可以上到級。 係。 亦都有，然後喺級裏邊有好少數咧可以撈得長。 係。 其實咧就係、是、中間即係、就是、能夠做到即係、就是、做得上去級女嚇，仲、啊、要係年紀，仲要係有翻少少年紀，可能26、27歲咁樣。 係。 即係仲企得住台，仲有男人喺幫襯嘅時候咧，即係佢一定係透過好多個反散， 即係反， 即係好有好多反省，反省即係咧對男人有好多反省，佢明白到男人要啲乜嘢，佢先至可以企得住。 啱啱啱啱啱，我話俾你聽，我以前有一個女仔朋友，佢當時做一招真係令到你冇命。 女嚟㗎？ 女嚟㗎，女仔。邊 個係朋友嚟㗎？ 係我朋友嚟，好 friend。 係咪大提琴？ 唔係大提琴。嗰、那個女仔嘅腰波比例，我話俾你聽，腰波羅比例就係、是、條腰好啦，佢著裙係著呢個細碼加細碼，條裙要著加細碼21腰，但係個屎忽40定38寸。 唔係啊！ 我話俾你聽，你直頭係想咪落去。咁咧，佢有一次咧，佢因為翻工啊，喺澳門翻工 啊，做邊行？ 佢係做媽媽生嘅，咁咧佢話要翻工，咁我買套衫俾你啦，咁樣我喺澳門嗰度，即係諗住買套衫，買套企理啲嘅，即係恤衫啊，即係西裙俾佢翻工。咁佢咧入到去更衣室換咗一陣衫，你個 sales 問佢啊，小姐得唔得？你叫我朋友入嚟啊，咁我話咩事啊喂？喂，咧嗰度兩粒瘤未開嘅，即係個瘤門未開。佢話你未開㗎，你叫我朋友，你幫我手個女 sales 就我入嚟幫你手開啊。那個小姐就唔使，你叫我個男朋友帶把鉸剪，俾把鉸剪佢入嚟幫佢開。我話俾你聽，喺更衣室裏邊佢係特登俾個波你睇，雖然我同佢咁熟，但係未見佢條波啦。佢真係俾條波啦你睇喎。啊，狗護士啊，嗱呢兩粒瘤門未開，波開咗佢先啦，唔係溝唔到咯。哇，我聞到個波好撚香，揸把鉸剪。我几惊剪落个破窿嗰度，我震得好卵耐。佢问我：你震咩啊？冇，我血压有啲高。佢欺你好衰嘅咁样嘅。咁之后咧，佢将佢之后做咩咧？将你个头啊，揿落佢个波嗰度啊，塞一塞。咁咧，即系定一定神，唉，唔好玩啦。咁你之后剪完出嚟，块面红卵晒，个人啲汗咧，个额头流卵晒，个 sales 拔捻住你。哇，小姐，俾翻把铰剪你先。 呢条女你最尾有冇砌佢咧？ 咩啊？ 有冇砌过佢？ 好多年之后先有咯， 即系好多年之后先砌翻。点解嗰时候冇砌咧？ 朋友，我哋真系好 friend 噶， 系嘛？系摆明俾你食噶咯喎，呢啲 佢摆明食你啊！屌， 食得噶咯喎！ 哇，攞捻命到啊！真系屌你老味，爬咸片咁捻样。 冇呢啲咁犀利嘅先。 哇！我谂大捻过佢个波。 咁大镬。 系啊。 哇！屌呢啲真系好啊，真系。 仲有一样嘢，我哋今日同阿范岛爱小姐即系讲呢个致意噶嘛，我想问你啊，顺哥，你有冇同范岛爱小姐发生过呢个不伦嘅关系咧？即系喺呢个精神上面， 梗系有啦。 我谂即系好多男性都有。 系啊，即系咧嗱，讲真，虽然我未够30岁啊， 系， 我少年早熟啊，好早已经。 喂，嗱，我哋呢个年纪啦，嗱，我30过外啦，你问我边个呢个即系咸片明星，我一谂起就谂起呢、這个阿松坂贵实子啦、 啊， 你就谂起边个？ 大埔安娜啦。 大埔安娜。 大埔安娜同松坂贵实子差唔多。 大埔安娜拍呢啲嘅咩？ 嗯。有几个嘅？唔系啊，有个叫大埔安娜。 系咩？ 好大埔啊！你上网 check 下。 大埔安娜未睇过。 大埔安娜，我睇我留意咗边个啊？嗱，有一个系叫咩咧？近年啊，近年嘅 系。 哇！噏起个名我又唔捻记得咗。 川岛咩啊？ 唔系。 小泽园。 小泽园咧就嗱，小泽园就真系玩纯情。 啊！ 即系佢唔系 野性嗰啲嚟噶？ 野性，我真系要复习下先得，冇谂过今日要讲呢个题目， 系啊， 所以冇做功课先。 明白明白，嗰个叫咩名啊？ 好多个都好出色嘅， 洪钦， 洪钦， 洪钦专玩潮吹啊嘛。 洪钦对波唔假嘢嚟， 假波你都知。 知， 唔系洪钦最坚就系嗰啲潮吹啊！哇，喷到周围都想试下喎、 啊。不过我哋都系讲翻范岛爱啦，我觉得。即係佢今次香消玉殒咧， 咪嘥咗。 係咯，都令到 嘥咗。有一樣嘢係咩咧？嘥咗咯，屌！ 即係都感慨良多。 哇！大佬呢啲真係最佳玩具，男人大佬中女仲好玩添喎，屌人妻熟女最中意玩呢個。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我覺得即係除咗睇佢鹹片打過無數咁多飛機之外咧，其實我都。即係都尊敬佢，因為睇咗咁多鹹片之後咧，我發現佢其實每一套都好認真咯。其實， 我有一樣嘢好尊重日本嘅 AV 女優，佢哋拍戲嘅時候真係認真， 嗯、 真係即係無論當時嘅環境係幾惡劣，當時嘅場景係幾咁令人惡心，佢都係用足自己嘅戲份，去到演落去。我相信呢個係日本女性獨有嘅一種嘅忍耐能力嚟嘅。即係日本女性嘅忍耐能力係好堅強嘅，我覺得，即係好夠韌度啊！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全世界女性，我覺得 即係你見到佢要拍咧嗰啲嘢外露出咧，其實咧真係要有個人嘅勇氣同膽量啦。係，即係同埋咧即係如果 唔係你有時發覺咧係啲男優褪太，唔係個女優褪太啊。 即係如果你用藝術嘅角度去講咧，即係藝術，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表演啊。表演的人咧，佢要做到一個境界，就叫放空自己，即係咧，即係用呢個日本嗰個武士叫做 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就係忘我以求道啊！ 係啊 係 啊！ 即係呢個層次雖然又講得太高啊，但係咧，就佢哋係要有一種咧，我可以放得低到我自己咧，我先至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 啱。 你要忘記咗你身邊有啲咩人啊？你屋企人點睇你啊？其他人嘅眼光啊？ 啱啊！ 係啊，即係咧，其實仲有喎，重點係咩咧？佢揸嗰嚿錢其實好少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 拍台銀片三四萬、四五萬咁樣嘅啫喎， 係啊係啊係， 四五萬算係咩啫？ 啱啊， 係咯， 即係唔係？如果我去拍男仔有錢， 同埋你仲要留意喎， 喂，男仔有幾多錢㗎？ 如果咧你就係最低級咧做執男咧， 咩叫執男？ 即係淨係抱歪射精嘅咧，係，即係但係都唔容易嘅喎，你要一段時間唔射嘅喎，係，淨係有精射咧，好似係$85一索，係，即係佢入去射一射就頭都唔見嘅，係。咁然後咧就 咩叫射射，即係打啲鉤精落硬射。 你有時嗰啲咩 口爆咧？ 唔係成日有啲白人射精嗰啲嘅，話嗰啲冇喎，淨係掂都唔俾你掂嘅，齋射落塊面度嗰啲。 如果口爆咧， 就$85，好似咧佢哋就逐個 item 計嘅。 啊， 即係咧呢個 唔係，我想問一點先，我入到去做先。 第一要識日文，第一識日文，第二咧就係冇話身體健康識射精 得唔得咧？ 我谂得嘅， 我净系想做 chocolate ball 嗰个位置，哇！大佬砌几捻多嘢啊！屌你老味，发捻咗达都想佢似佢咁啫，大佬。 即系但系真系要真系要咩咯？即系你要即系譬如话一日半日就得啦。你话乐此不疲不停咁做好困难。 喂咩好困难啊？日日打几次飞机啊？顺哥，我话俾你听，我阿妈细个打飞机见捻到捉捻到打飞机嘅时候就狂屌，有冇搞捻错？你个衰仔，你打飞机，你应该培训我第一学日文，第二样嘢操 fit 自己，第三样嘢有钱买张机票送我去日本。屌你老咩？我到时就为香港争光啦！日日屌几条减妹翻嚟俾你睇啦，大哥。哇，大佬，你训练你捉到我打飛機就唔係屌柒我啊嘛，應該話俾我聽。 不過以前都幾尷尬喎，啲屋咁細咧，成日打飛機就好容易捉到嘅啫嘛。 打飛機梗易捉到啦，大佬屌！ 咁就係揀沖涼打定？ 沖涼打， 沖涼打點捉到啊？ 沖涼反手打，我沖涼房以前啲沖涼房穿窿嘅上面屌你，順哥你未諗住我公屋啊？大佬上下穿窿啊，側邊有窗，屌你老味透明咁滯啊！我話俾你聽，公屋樣樣嘢都差，邊樣嘢？最好咧，沖涼房個沖涼房以為住緊豪宅玻璃沖涼房啊！屌你！ 喂，咁你咪及到啲女沖涼咯？ 你試下及阿媽沖涼，打撚死你啊！ 你點會裝阿媽出嚟啫？裝人哋個女啊嘛！ 咩裝人哋個女啫？間公屋你度，你屋企人住嘅啫嘛？你點跑去隔離間公屋度裝人哋個女沖涼啊？大佬，俾人哋打撚死你啊！啲公屋唔夠一百尺，屌！ 喂，咁講到呢度啦。 喂，好啦，係咁先，大佬，拜 拜。